病、疾病、毛病。你摸库，你摸库，你摸库，你摸库，你摸库。厉害、残酷、无情。你摸出克，你摸出克，你摸出克，你摸出克，你摸出克。不定代词指代上文说到的任何的人、事、物、话语等。宁饿，宁饿，宁饿，宁饿，宁饿。上，上面，宁饿，宁饿，宁饿，宁饿，宁饿。六，六个，宁饿，宁饿，宁饿，宁饿。六十，晕住，晕住，晕住，晕住，晕住，晕住。一，表示疑问，妈，妈。妞，妞，妞，妞。狼，牛鹤，牛鹤，牛鹤，牛鹤，牛鹤，牛鹤。寒冷刺骨，牛面，牛面，牛面，牛面，牛面，牛面。蛾子，牛呀哈，牛呀哈，牛呀哈，牛呀哈。红，彩虹，牛润，牛润，牛润，牛润，牛润。绿，绿色，牛艳，牛艳，牛艳，牛艳，牛艳。剑，披剑，牛，你入，你入，你入，你入，你入，你入。画，图画，你入感，你入感，你入感，你入感，你入感，你入感。牛鹿的，左领的，你入啊，你入啊，你入啊，你入啊，你入啊。不浓淡的，淡薄的，浅的，不深，你叹，你叹。泥炭，泥炭，泥炭，泥炭。消解、平息、缓和、减弱。泥塔兰比，泥塔兰比，泥塔兰比，泥塔兰比，泥塔兰比，泥塔兰比，泥塔兰比，泥塔兰比，泥塔兰比。